篮子背上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点鸡酒吧里。哎，朱老板 啊， 听说你最近挺忙的。 哎呀， 大闸蟹也不卖了， 还备呢。 那买卖又黄了。 没有， 这改什么了？现在 改没改什么？ 大闸鸡是吧？ 添加了一个，添加了一个。 哎，大闸蟹，我听说是因为在那个水里有一个什么这个闸似的，叫大闸蟹。 哦， 这个鸡是因为在水里 有 一个闸，在闸 地上有一个闸呀， 哦、 鸡往上飞飞不过去。 对、啊，都是闸子味儿的哈。 啊，闸子味儿的， 闸子味儿。 对，闸蚂蚱。 大闸鸡现在怎么样卖的？嗯、 挺好啊，而且 我看你这最近都浑身烫的。 你别 把自己炸了。 我得尝尝这回给客人吃的跟上次给客人吃的一样不一样、 啊、等会儿这说明周老板这个炸鸡店啊、 嗯、 没有规范， 对， 没有标准，为什么每次得尝一尝跟上次一样不一样呢？就你看人家这个大品牌的什么连锁的这个、 嗯、 人绝没有出国之前尝的跟上次一样不一样， 是他拿手一把抓 周炳贵吗？ 周掌柜 啊， 周掌柜已经练成张炳贵了， 现在怎么乱了 所以你那炸鸡店在百货大楼 啊， 对， 在卖糖那柜台那儿 对， 糖鸡， 我还有个铜像在门口搁着。 哎，我跟你说，活人一般不轻易的立铜像。 但是我跟你说，炸鸡这个精妙之处在于哪儿呢？做的时候啊，我说的不是吃的时候。 精妙之处、啊， 油得热得炸，刺啦得出这声啊。 裹粉， 不是淀粉吗？是吧？ 不是，我们用的还真就是那个炸鸡裹粉，先腌好了，然后再裹粉， 嗨， 再炸。 这失败了多少次，成功的这次？ 101。反正有什么数字101，我张嘴就来，就是因为我脑子里好像闪现过 张光 啊， 张光，你看做点 给我做广告能怎么说是张光来了？ 我没说张光，我就说101来着。 这自己做点生意多不容易啊、 嗯！ 周老板屡次创业，屡次失败，但 谁告诉你失败了？大闸蟹它有淡季时候吧？ 对 啊，对， 这不马上就要到大闸蟹的季节了， 我以为到大闸鸡的季节了。 到哦，就是这段时间大闸鸡冲上来、 嗯、 然后过一段 大闸蟹追上， 对，就大闸蟹再上来。对，这个周老板现在是一手闸蟹一手闸鸡， 玩的是机械， 两手都炸两手都油。哎呀真好， 螃蟹 你是要白吃人家是怎么着？你这紧着夸真好啊， 真好真香。哎呀 这没尝过啊。 就所以我现在联系那件事不知道是不是你店里的事儿啊、 嗯、 你联系什么了？ 就是有一个男子，然后呢巨爱吃炸鸡和烤串，那天呢走到了一个烤串店门口，受不了了，闻到了炸鸡味儿，哎呀真香啊。 等会儿 太乱了， 这在烤串店门口闻见炸鸡味儿， 炸鸡就是香啊。 我没说炸鸡香不香，我说 我上中学的时候校门口老用炸鸡那香的呢。 我没问这个问题，我关键问题他是在一个烤串店门口闻见的， 香不香？ 他可是他没文件呢， 烤鸡排 烤串香不香我不知道，但他没文件， 反正就是香的不行，馋了啊，哈喇子也下来了、 嗯、 腿也迈不动了。 嗯， 这像是大烟瘾犯了， 就打算去吃点烤串。 小花啊，我真听不了这话烤串店门口闻见炸鸡香就想去吃点烤串，他到底是喜欢什么？ 他反正就是哪个看见的先来哪个， 喜欢那个摊主， 他要先看见这个炸鸡排了我就先吃鸡排， 嗯， 先看见烤串了先吃烤串， 就闭眼推门睁眼看。 哎，这 问题是肯定看不见鸡排，他这是一烤串店， 鼻子他闻见的味儿呢是一种诱惑，然后他行动上他哪个近他先吃哪个。哎，可是他一想到不对，我还带着狗呢，我这狗放哪儿啊？ 你听我的，狗这个门口一拴， 哎， 人家不让。 谁不让？ 烤串的不让，说我们这门口摆小桌呢， 就他只能带进去了。 里边不让， 我不吃了，行了吧？ 打包带走，在门口等着，这种行吧？ 他不等不了，他也喝点啤酒。 这位要求还真多。 这么着吧，放这个自助银行里边，里边也没人，凉凉快快的。 自助银行里为什么没人啊？ 现在晚上。 晚上？ 谁那么爱取钱啊？ 你等会儿，你没说这前提啊？我以为大白天的呢。 烧烤店。 大白天哪有脏摊啊？ 大白天中午也有烧烤店啊，也 脏摊 好，现在抓多紧。 中午哪有脏串，没生活、啊、你这是。 这我真不知道周老板您有这生活。 也不是咱北京的事儿啊，他就把他的狗哈士奇给放到了自助银行。哈士奇一进去以后呢，傻了。 在外边不是也不聪明 了。我都想到哈士奇的眼神了。 一下直了，舌头给耷拉下来了。 完了，这病也犯了。 可能是这环境太陌生，你想他在家里什么样啊？到处是沙发。 到处是沙发，什么家庭啊这是？ 其实这个。这二哈在这哪儿，在这个自助银行里边还真没得可咬，没得可毁。 不是，那有那个银行警报器呀、啊。然后这个二哈呢，弹跳力特别好，不停地往上翻着翻着，多次触发银行报警器。 哦， 咱们银行的警卫人员啊，非常及时， 负责任。 来了以后就把二哈给围住了， 围住了， 给铐起来了。 问他怎么回事啊？ 谁的狗？二哈往那边一指，嗯、 啊。哦，还哦，我头回听说这狗会哦， 拿嘴一努， 对， 哦， 嗯，一努嘴是 吧？啊，对对，下巴颏 下 巴颏指啊。 回来了以后，银行的警卫就出动了，逮住了这个吃鸡排的。 这到底是好吗？ 男子， 反正吃什么 为什么逮的时候吃的是鸡排呢？ 这串已经吃完了，你知道吗？ 这就闻见了烤串的味儿了。 对， 吃的就是鸡排。 鸡排这会儿刚上来。 二哈肯定挺委屈的，说好的一起出来玩，你吃烤串不带我，我还是不是你最疼爱的狗狗了？ 这是内心活动。 再说你背着我吃香的喝辣的算什么？我不给你惹出来点事儿，我不叫二哈。 小哈，这是二哈想的，这是你想的。 我个揣摩啊，这 你怎么揣摩那么清楚呢？ 他怎么报警呢？你说 这是银行的那个工作人员揣摩出来的。 你也养过狗是吧，大磊？你想想， 啊、 这狗聪不聪明？ 他是你也养过狗，还是你也养过狗？你能说明白了吗？ 养， 你能发音再不清楚点吗？ 你说说狗聪不聪明？ 聪明啊！ 狗开心的时候什么样？ 就是来回蹦，来回跳， 演一个 ，就是来回蹦跳窜的。 那这二哈在刚才在这银行里边是算高兴？ 哎， 哦，我终于可以自由一个人了。 哦，有钱了。 哎呦，狗要钱干嘛使啊？ 但是你说这个主人是不是有点太馋了？因为馋而忽视了一些这个维护公共安全什么的一种意识。 其实啊， 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这条根本就不成立。 怎么？ 他给他搁这个 ATM 这个房子里啊，目的性还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因为这里他刚才周老板说了，狗也踹不动，也挠不动，也咬不动， 嗯， 对吧？ 那多次触发银行的报警器， 那是真的是万万想不到的。一般的报警器啊，它上都有一盖，它得掀开那盖按那铃才管用。 这个狗就是聪明，刚才说了， 这是上次人报警时忘了关盖了。 哦，这狗谁演的？ 不是啊，那你想想，公共的这个设施，你能放狗进去吗？ 这个狗主人啊，可能也是心疼这狗，觉得这外边太热了，搁外边。但一般来说啊，去个超市什么的都把狗拴外边。 而且有一个问题，要别的狗还好办，这个二哈呢叫撒手没、你知道吧？他真怕它没了。 嗯， 那不管怎么说，你们就不怕这银行正好进了几个五岁小朋友取钱，那多吓人！ 五岁小朋友就别单独取钱， 好久没有去拿出过卡了。 对，周老板五岁时候还没见过 ATM 呢， 鸡排都没怎么见过。 哪有鸡排那会儿？ 真的，现在生活多好啊！ 对， 也有 GPS， 还有 GPS 了。 现在这有 GPS， 还有鸡排。 对，找鸡排得用 GPS 找。 哎，你们说，要是来一抢银行的，一开门，狗蹭就窜出去了，这是不是保卫了咱们人民的财产？ 是，咱一天能有多少个抢银行的 呢？你听我说，抢银行、抢 ATM 就是疯了心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Show time， 快来九八里，真是 怎么了？谁打击你了？ 你们别捣乱，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为什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小的时候，父母给你们讲了很多诡异的故事，把你们塑造成现在这个诡异的模样了。 你等会儿，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讲一什么诡异的故事，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互相串门的呀。 互相串门。 其实小的时候，家长啊都有一些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叫吓唬小孩，也可以说是叫引导教育小孩。 不，或者说呀，那会儿的教育不像现在。那个家长知识丰富啊，好多都会解释了。那会儿家长啊不太会解释， 其实 想出一些方法 解释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逗小孩儿。你说他也不是诚心想有趣儿， 对对，尤其 当效果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尤其是北京的家长善于开玩笑。咱小柱他妈跟他开玩笑，我记得特清楚，跟他说冰箱里有一小人儿，你看你开冰箱为什么灯亮啊？就是小孩给你开灯的。 后来小柱每次都先敲门， 还问冰箱的在家的吗？哦，没在家。 小时候这个王大嘴呢也是手贱，把这个双缸洗衣机里的那个旋钮转到最底，王大嘴妈看见了给吓的，就跟大嘴说了，以后啊你再这么弄啊，洗衣机就会爆炸的，洗衣机爆炸以后呢，洗衣机就死了，你这个 就死， 你这个就得跟洗衣机道歉，知道吗？你让人家这个转的成这样了都晕了，你赶紧道歉，要不然洗衣机跟你没完。哎呀，王大嘴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对这洗衣机道歉，是我不对，是我惹着您了，我这不好。 小花他妈也骗他呀，那会儿他不爱吃肉，小花他妈就骗他说那个吃鸡翅啊今后就能变成小天使。哎呦，小花就天天吃，吭哧吭哧吭哧，天天变着自己长翅膀变小天使，结果到今天连根毛都没长出来。 其实那天无意中看到这个话题以后，就发现好多人都在说自己父母告诉过自己最诡异的事情。有一位呢是这么说，我爸一直不让我吃橘子里的籽儿，他说如果吞下去的话，我的脑袋就会长出一棵橘子树来。 对，王大磊也听说过，在王大磊换假牙的时候，他的爸爸提醒他， 假牙， 就是换就是换牙的时候吧，哎，就说他爸爸说，快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 行，这好几千万了， 别吃巧克力，这时候吃巧克力会变傻。王大磊就问为什么呀？因为啊那个时候吃的巧克力啊都是鸡拉的粑粑做的。 小猪有一姐姐，有一天呢就告诉小猪说，每个窗帘背后都藏着鬼，所以啊有时候那个窗帘莫名其妙的动的时候，小猪就直接哭了。 那也比小花强啊，小花他爸那会儿骗他说哎呦小花你是我生的你不知道吗，还从小腿肚子那儿给他指这一扒，你就从小腿肚子那儿生出来的。哎呦小花高兴坏了，哎呦我是我爸生的。结果那天他爸不小心说漏了，说那爸是骑摩托车让排气管子给烫的。哎呦小花就哭，哇哇哇哭。后来他爸安慰，哎小花你别哭，其实你真是我生的，撩起肚子让他看，你看你就从这儿生的，那就一扒。小花真信了，后来才知道那是阑尾炎手术。 小时候王大磊经常问他爸他妈说，哎我是哪来的呀，他爸他妈想了想，俩人眼珠都一块转的， 我怕我妈的眼珠是联动， 结婚就有了，然后就不继续说了。然后王大磊呢就热心的观察着周围貌似结婚的夫妻，他发现都有孩子，而且都是结了婚隔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孩子了。所以呢王大磊当时自己推断就是孩子是结婚证生的，而且呢结婚证要被秘密的放在一个地方，过一段时间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拿出来。不，大伟小柱你们就没想想为什么你们父母告诉你这么诡异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们的理解力就在那个水平上。 嘿，你知道为什么你父母告诉你这么诡异的事情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父母的水平也就在那个水平上。 这样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能听到很多诡异的故事吗？ 但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水平还不如当初的水平呢。 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听到这么多诡异的故事吗？因为你的水平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谈话特别的费水平。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不会比别人快，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新街口南大街由南向北车多，长桥路口由南向北车流量大，东直门内大街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降雨，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晨练。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酒吧里，你那鸡排店离地铁站近吗？ 近啊。 哟，那可好了哈。 要我说一下是哪儿吗？ 别做广告，别做广告啊！反正是出地铁就是鸡排店， 对， 是这意思吗？ 跟什么 出地铁口往南走， 跟什么灌饼啊、烤肠啊、跟鸡排啊、酸奶一块卖， 那不可能，那都一笔间隔呢。 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下班时间嘛，饥肠辘辘的，这些下班职员们， 嗯。 你叫下班族不行， 下班族问穿高跟鞋啊，什么那个， 你就别学着打扮了， 嗯，穿什么鞋都可以来。 对，炸鸡不管穿鞋的， 对， 走着走呀，这鸡排这个香啊，这上瘾。 这些穿高跟鞋的也一般。 你别瞧在那好高的楼里边上班的， 好高的楼里 坐电梯滋儿上去了，还分单双号，他们衣着光鲜啊，每天说着外语，但实际上下了班之后，他们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这个 炸鸡爱好者。 是啊， 烤串爱好者，炸鸡爱好者。 你能把那烤串给我关银行里吗？ 我特想知道周老板，这个小花是不是打算在你边上干一烤串 是 吧？ 不是，我意思他们就是其实是百姓的这个品味，装的是这个精英的这个 样子。 你是想黑他们吗？那我开始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咱们这些 越说越乱， 接地气的好吃的呀最勾人了。从地铁站里一出来，什么那么香， 呵， 什么那么油，饿了以后就爱吃油点的东西。 这个也不是摆摊啊，我在一个 屋里， 进口超市里边， 进口这超市进口里的应该叫， 哦， 进口超市里， 就离地铁很近是吧？ 对，离地铁很近。 那那天你看见没有那个场面？ 小孩你这么一 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你告诉我，他问的是什么？先说，那场面多了， 我看见了， 是惨烈的，是欢庆的。 那地铁上忽然间来了一波人， 什么人啊？这是， 我也不知道干嘛的，反正就是向周老板的店冲过来。 听说我那儿开张了， 我以为你这不要钱。 可是冲过来以后吧，也没有人站住， 就是没停下脚步。 就冲过去了又，跑过去了。 不是冲过 来，对对，这我也明白，不是冲他来的， 只是从地铁口往南走。 这个现在开始，周老板挺兴奋的，来吧来吧。 就跟那个 往这儿来， 就跟前年春节的时候似的，满大街的人跑着，然后看西游去，看西游去。哎呀，我这欣慰啊！结果是 回家看西游记， 不，结果是周星驰的西游。 哦， 以为自己是乐队的呢。这一天也是，周老板以为是奔炸鸡来的。 嗯。 有有都有都有，每个人够。 对呀、啊，周老板一看这些人，赶紧回屋，赶紧炸呀！炸！ 等我把那个 都炸完，把所有的货都炸完，一看没人来、 哎。等我把两万个鸡排搬出来的时候，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呢？就是那帮乘客呢？ 乘客？ 地铁的这帮人哪儿去了？啊、我看好几个穿高跟鞋跑的、嗯，挺快的呀。 怎 么老看高跟鞋呀？ 他就看呀，谁迈不动道了，应该买鸡排。 大爷得看拄着拐的。 反正没有人。打听刚才那波呢？过去那波哪儿去了？ 嗯， 大爷说不知道。反正吧，嗯，突然间，车厢里面有一个人不明原因奔跑，剩的人呢都觉得很惊慌，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跑起来。 哦，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流鼻血的人看片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还好就是形势控制住了，没有发生大规模踩踏，只是一两个人踩了一下。但是呢，嗯，我们在地铁车厢里面也发现了啊，但还有站台上有乘客掉落的雨伞、苹果。 哎，坐地铁还带着苹果？ 啊，可能是苹果机，但因为那个 苹果机 报纸上写的是苹果，没明白是苹果还是苹果。 带着手机， 还有纸巾和鸡排，一片狼藉。当然了，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跑，那什么你们知道吗？ 我都没看见，这周老板我也没看见，就回屋炸鸡去了。 对，我没来及问，我以后啊，我得问清楚了再开始下锅。 对， 嗯，到底吃不吃我再下锅，别来一个吃不起，我白炸了。 哎，对，你说到吃不起，你多少钱啊？ 你是问他多少钱？ 炸鸡 没多少钱。 你我看看炸的，你那炸鸡我瞧瞧符合不符合市场规律？ 我都没听说过，符合不符合标准？我这是符合不符合市场规律？ 哎，你们不知道吗？都报道了这个事儿。 不知道啊，你这不听你说的吗？ 深圳地铁一号线嘛。 对，我那店可在北京。 哦，不是一码事。那你跟我说那次也一拨人过去了？ 那是真的是冲我这儿来的。你说你那个吧。 是这样，深圳地铁一号线停靠科学馆站的时候，一名男乘客下车的时候突然跑起来，引发了小范围的恐慌，导致大量的乘客跟随下车。哎，你说小范围恐慌还大量乘客下车？ 小范围恐慌，有一部分人是害怕了，然后跑下去的。 从这就小部分人开始感染成大部分人了。 哎、对，他还不知道为什么。 哎，那要是碰上你们俩的话，在地铁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你们身边跑过去， 我就看得过你就完了。 不，那太好了。 又来四个噔噔噔噔噔噔， 有座了。 你们不会跑的，不会惊慌， 不会跑。 你不怕有什么事情？比如说， 你或者说有人喊什么，听见什么，你再看看再说呀。 嗯。 好吧，事发之后呢，地铁运营方立刻组织了这趟列车的清客，并且，有序的疏散，安抚乘客的情绪。其实吧，当时地铁工作人员都觉得有点可乐， 嗯， 因为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嘛，所以只能说没有事情，不要惊慌。 这是深圳的吗？ 后来呢，所幸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对正常的运营造成影响。 嗯， 哎，后来呀、啊，大家也是把那第一个哈、啊、跑的那给摁住了。你干啥？ 嗯， 哪人都有。 雷海兵懂啊？ 我就是着急赶下边那个车。 哦，就赶时间啊？ 啊， 你赶时间你跑那么快，你跟冲车？ 赶时间还 不 跑得快 吗？谁让你们跟着我的呀？ 这就说明不调查乱发言不成。 所以这个事儿呢，都让我想起来一个动画片叫咕咚来了。 您说动画片好多年都不放了。 是是是是，好多年，反正就是一个是什么瓜落在地上是吧、 哎看过 水里？ 看过这个动画片的人， 咕咚一声， 得有四五十了吧？ 哎、这是个剪纸动画片、 这就是一个从众心理，别人都跑，我不跑，会不会那个有不好的事落我头上？ 对，一个是从众， 再有一个就是会不会有便宜我占不着？ 对，要么就是自卑心理。 自卑心理，我觉得还是自我防范意识的问题。 看我，因为我一向跑得慢，要不我这回早跑。 还是财迷，我跟你说， 这都是太奇妙。 嗯， 我觉得这个事件也使大磊深刻的反思了。 我反思什么呀？ 腿快过脑。 哦，我是脑快过腿，所以我没跑。 咱们要是说多一句话啊，万一要有一个什么突发的情况哈、啊 嗯， 大家来一个跟风跑、群体跑之类的这样的，那么怎么能够很好的在人群当中？这个让自己取得先机呢， 把那些都半躺下。 我跟你说，背着包呢，就拿抡着包跑，或者甩着胳膊。 这是周老板参加过冲锋， 把戒指啊、手表什么全戴上，甩着胳膊打。 你弄点游击牌不更好吗？ 游击牌、 谁都怕见一身油，那不好。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比如说首先不要系鞋带， 得系， 把鞋脱了跑， 你别提鞋，鞋丢了丢了， 地上要有一毛钱别捡，不值，有两毛的时候再捡， 这得多重大事件，小伙儿， 我的意思就是鞋踩掉踩掉了，这不脱鞋那这泡断了， 我倒是觉着啊，正经的正经的，有什么事儿你先靠边，让他们先过去， 留人撞着， 对，然后腾出了一条道你再跑，或者在他们过去的时候你先看看， 还挺狡猾的，周老板， 那必须的，因为首先你肯定跑不过他们， 对， 嗯， 看大小个儿， 我没说跑步还看大小个儿， 像大磊这样的他就是溜边都费劲，因为他溜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障碍物， 都从我这越过去了是吧， 因为他溜边也是在中间， 他这种呢就最好是抓住一个牢靠的东西撑住的呀、就是、 那我还跑得了吗， 不是，你先等这波过去， 这是风吧， 往地一坐一闭眼，爱是谁是谁，爱到哪儿到哪儿。 其实啊我们确实说的是一些应急的策略、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件啊，第一个跑的那个人呀、啊、也估计是一脸茫然，怎么这么多人都跟我一样要赶时间坐过站， 我脑子里边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男的在前面跑，后边好多人跟着他跑， 就像追贼呢。 哎，你有什么合适的歌曲送给这个场面吗？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哎，我问你们，路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想过马路，这马路这没有红灯，但是有斑马线啊。按说你们是可以随时过的，可是呢，这时候也车多，小柱那是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 把车撞不上是吧？都过去了还回来干嘛呀？ 这马路，你说要是没个车让的，他能过去吗？ 有车让都不好过， 费劲。你比如说，有些老人过马路。红绿灯时间短，这马路再宽点儿过不去， 对， 前半段就得歇会儿， 所以应该发明一种机器啊， 什么送人过马路的机器 对呀、啊、就在很长的马路两边就有这种机器，完了 有 左脚右脚搁那电动鞋里边那玩意儿， 机器过马路是吧， 对， 左脚右脚搁电动鞋里边， 走走走走走走走，自己走过去， 过去把鞋电动鞋一脱，下一老太太从那边踩着过来了， 就好抓这滋咕滋咕鞋啊， 你看现在有好多那种把着杆那个一走往前趴一点就走那个车，老人也可以用嘛，叫共享马路过马路车， 真能胡起吗， 就这破名字这东西就不一定是好东西， 88岁的米爷爷出来了咱胡同上那个，他就可以踩着那个车呀，然后 我觉得他这岁数出来该推着那车了， 再者说了，如果88岁能踩着这车这么利索的过马路啊，那就不用这车了， 您说这个对身体素质要求太高 了，那有的88岁老头老太太那身体好的呢， 就平岁月那还用车干嘛，自己走过就完了吗， 走但他慢你知道吧，特别是还有那么几秒钟了还想试一把冲一把，那就踩那小车嘎就过去了， 我以为撞马路牙子上了呢，要过来的这枪撞上， 还是车主能够主动避让是最文明礼貌的， 那是应当的， 最近不是福建莆田有一个老爷爷过马路的时候向停车礼让的车主脱帽致谢鞠躬表 表达。 完了，这时间更慢， 谁也别想过马路啊！老头把这路口堵得严严实实、压压叉叉的， 挨个鞠躬。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诸位，谢谢。 这车是越堵越多， 各位辛苦，各位辛苦， 工也越接越没完。 各位三老四少，老头倒是画锅来了。 不是，人家走红视频啊，现在是，因为这个老爷爷呢是个88岁的离退休干部，闵爷爷 啊， 车停下来等他，他很感动。当时就有点凑不动了， 那不一定是感动的， 是感动，感动 是有点不感动了， 不是因为感动的不感动了， 因为啊，平时他过马路啊，用抱头鼠窜来形容老爷爷过马路很不恰当， 多谢谢，谁追他呢？ 但你能感觉吗？就是慌慌张张 啊，对，背着书包带着孙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有一种鬼鬼祟祟、慌慌张张的样，是不是？ 对对对，就跟我一样，走三步退两步。 而且他小孩呢，就是走得快，老奶奶还一把给薅回来， 好 车， 孙子， 你听着像骂街呢。 说看压着， 奶奶够狠的，让孩子看压着， 得且看一阵子，有没有车？哎，有一辆，等会儿。 有一辆的，等会儿。 等会儿还你看。 他怎么不走？他不走，咱不走啊。 两步就啊。 他怎么不走了呀？ 啊，我们这车到终点了。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过马路还是没有安全感的。确实没有机动车为你主动停下来，一般来讲 啊，因为大家伙啊都着急，不注意互相避让， 它也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吗？ 啊，对，不是每个路口都有， 对， 它也不是说每个司机都不让那些老人， 对呀、啊、 是有些是很有礼貌的，当然了，你不排除说人家真的很忙，你过马路又不规范，那么中国人有多，确实有的时候有个礼让的问题出现， 而且夹杂在人群当中， 谁啊， 就过马路的上岁数人呢，就身体不便的夹杂在人群当中，他不是说这片都是上岁数人，我相信让的还是大多数的。 所以说这个老爷爷为什么走红，也是因为他这个举动让大家觉得真是有心人遇上有心人了。 没错，这个都值得表扬。当然有些司机走的路口您也别太轴了，到这儿说什么也不开了，非得等一老人过完马路您再开，那不把时间都耽误了、 就干等着没老人咱不开。 对对对， 非得等一个来， 等一个还属于那个碰瓷儿， 好， 凑500个老爷爷一块过马路， 哪有那么些老爷？ 所以我说的还是我的方法好， 兄弟， 就是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专享共享小电车， 嚯，老头都记不住。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全世界注意。